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城、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为增强全民体质，激发健身热情，近日少村花田杯2017保定市第2届羽毛球争霸赛涿州赛区选拔赛在涿州市举行。据悉，本次比赛有来自涿州、雄县、荣城、安心、白沟新城5个县市的选手参加。比赛期间共进行混合双打、成年男双、成年女双等8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晋级选手将参加总决赛角逐。备受瞩目的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活动历时4个月，海选复赛、半决赛共计15场精彩赛事，将于5月10号晚18点在市文化广场举行总决赛暨颁奖晚会。经过比赛的层层选拔，最终有20名选手晋级总决赛。目前轰轰烈烈的创城活动正在涿州市展开。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每一位市民都应该发挥自己城市一份子的责任，积极响应参与，全市形成一股创城的团结之力。我们每个人都是文明交通的实践者、传播者和推动者，只要人人都能自觉做到文明行车、文明停车、文明乘车，就一定能够创建出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为弘扬传统文化，发展传承鸟笼鸟具技艺，近日涿州市鸟笼协会组织举办了首届鸟笼交流会。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说爱情没 说还是觉得我很难得，我应该微笑或沉默，是我一直在移动时因你自由犯错，错到无法再遇让你留在我的世界，是我 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十五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 我是九五九小记者马宇涛，这个暑假我要参加英国小记者夏令营，我也邀请小伙伴们一起，我们在英国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吧。 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我比较关心牛津和剑桥，孩子们去到这两所大学会受到什么样的熏陶呢？牛津和剑桥本来就是两座城市，城市及校园，校园及城市。以剑桥大学来举例，我们会去看到学霸们上课的教室、图书馆、毕业典礼大堂，还可以去剑河划船。剑河就是徐志摩在别康桥里的小河，感受数学桥、叹息桥等九座桥梁的不同风采。漫步剑桥，许多地方依然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历史风貌，到处是精心维护的古老建筑。走在林荫小道，步入寂静的小巷，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历史感觉的建筑、学院，还有那种自由、积极向上的氛围和人生态度。 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十五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在走，想起你提出的分手，泪水不停地流。难道分手没有理由？就算找个借口我也会接受。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知道你永远不再回。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阴天，夜间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换。 听说你在学车？ 对呀，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学。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之势而来。

你的幽默。 好的爱情是什么？不会因为一条没有回复的短信，一句无心的话语，一个无关紧要的异性朋友而断言他不爱我，而是当我们穿过树林，翻过山岭，越过海洋，我们也很放心的让对方去远行，无论他在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不会放弃我们，不会离开，而他终究是自己的。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稍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聊人遭遇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非时而下坠，时 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能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无论是谈恋爱还是交朋友，我想两个人能够聊到一块儿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总能够接上你抛给他的球，并且又抛回来一个，过程当中呢，你还能够一直笑，能够做自己，不勉强。我觉得这样的两个人实在是很幸福。那人越大是越能够明白的，爱不爱是其次，相处不累才最重要。 我曾经翻山和月岭去寻找快乐的触摸心踪，陌生了眉头的痕迹，却忘记了我的最初的单纯的念头。曾大声地抱怨过，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快乐，直到这一天我发现你，原来就在我旁边。原来简单就会快乐，所以说不用复杂的去寻找什么。简单 是快乐的最好的选择。梦变得简单就会快乐，于是我清澈了眼神，不再去猜测，原来身边的一切是如此的迷人，让快乐随时绽放。什么简单是快乐的最好的选择，变得简单就会快乐，于是我清澈了眼神，不再去猜测，原来身边的一切是如此的迷人，让快乐随时绽放。 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霓虹灯有点亮，夜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是人之宽，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 谁把梦锁上。 有人为情伤，难免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精神盼望，无从去想象。有人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别让情两难。 情两难，别把梦锁上，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别让情两难，别把梦锁上， 这首歌曲是范文芳和张信哲演唱的《别让情两难》，虽然是一首情歌，可是于我而言呢，它更像是一首校园歌曲啊，因为这首歌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听到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每次课间十分钟呢，就好像是我们跟流行歌曲的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学习，一个膜拜时期啊。身边的好朋友就会说，哎，你最近听什么歌啊？哎，你最近又练什么歌呀？不过到了大学时候，我开始喜欢另外一个男生，他叫 Ethan 陈奕迅。这首歌来自他的《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我要你做你什么都不想，我叫你做你偏偏忘忧 Oh no， 我要你改你什么都不爽，这样怎么过

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纵人气已经成为妈咪的梁咏琪，如果再把这首歌给她唱啊，现在呢她的心境肯定又不一样了，一定会更丰富更厚实啊。她现在特别幸福，在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多了武侠剧，我们就希望在我们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也要去经历一下什么叫侠骨柔情铁汉柔情啊。对于那些平凡的小日子我们是看不上眼的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很 很大的关系。我们追逐的是大悲大喜，大风大浪。在我们毕业了，我们一定要去奔走他乡去流浪啊！恋爱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去追寻一下什么叫做伤害和被伤害，那才是真爱啊！可是就像一年四季，一定会到冬天，我们一定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就会特别希望寻找归属感。就好像冬天的时候啊，无论你离家多远，你就是会在某一时刻很想念家里的感觉，回忆起妈妈下的那个饺子的味道，爸爸做的面条的感觉，哦，特别好吃，有没有？我始终很怀念啊，小的时候那个棉被啊，家里的棉被总是很厚重啊，妈妈亲手缝制，针脚非常的笔直啊，很平整，很温暖。虽然不一定能够比得上现在的一些羊毛毯或者是太空棉啊，可是你就会觉得那才是叫家的感觉。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又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说好不分离，要一直走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遥远的你是否能明白，不能解开你的无奈，不能挽留你的爱，只有让你轻轻地离开。是否明天可以忘记你？是否明天不会再孤寂？闭上眼睛，锁上记忆，往事依然在心底，只是因为依然爱你。陪伴着你不曾休息，轻轻一句晚安我的爱，是否你也会哭泣，在梦的一端深深叹息。 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